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呢个所谓嘅输入人才嘅大计咧，就惨遭中国政协副主席兼前特首梁振英咧系质疑，就系话咧佢吓整咗大量嘅呢啲22万人啊落嚟，好多咧都系嚟喺香港攞咗居留，跟住拍拍攞又走。同埋梁振英主席佢就质疑啊。呢啲咁嘅所謂嘅人才帶住大量嘅細路落嚟，嗰啲醫療啊、教育啊，點樣去應付？咁咧就特區政府咧就慣咗咧係一個叫做反駁，係嘛？ 嗯。 咁咧就，但係梁振英呢個人咧就好中意反駁嘅，佢唔驚你反駁嘅。嚇，佢及得你咧，佢就有一啲咧啊，佢身為前特首啊所掌控嘅一啲數據。咁咧喺呢方面嚟講，啊呢個勞工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啊。是企图去反驳梁振英，就在个级数啊，同埋嗰个经验啊，同埋嗰个年龄辈分嚟讲咧，都其实都好唔够吓。咁咧就孙玉涵局长咧就话，其实咧啊，佢冇点名咧，佢话咧啲人才咧，你话咧错配啊，啊嗰啲人走晒呢个不正确。佢话大部分好多人都嚟到咧揾到嘢做。至于梁振英副主席所质疑，你话应整咗咁多人才落嚟，点解啊？啊，个楼市啊，嗰啲买啲人会买楼咧，个楼市仲系咁立咧，咁啊，孙玉涵局长咧就话吓，其实因为吓走咗20几万咧，30几至40几岁适龄买楼嘅人，啊，佢哋走咗咧，如果冇啲大陆嘅人才落嚟填补，你个楼市跌得仲劲，咁啊，全靠其实呢班好多人才落咗嚟都喺度买咗楼或者买紧楼噶啦，所以就填补咗。啊！呢、這個所謂嘅淤血啊，你都記得啦。2019、2020年啊，跟住咧就英國發表呢個 BNA 嘅 BNO 個計劃咧，嗰啲人話走啊嚇，走得越多越好，嗰啲淤血嘅係嘛？咁啲淤血走咗咧，即係阿孫玉涵就話，其實個樓價應該跌得仲慘嚇，你應該多謝我，我就係啲22万人，其實好多人嚟買咗樓，所以咧就叫緊緊托住個市，變咗個樓價咧。是冇起或者是跌得少，如果冇呢个输入人才，你跌得仲惨。咁然后孙玉涵咧就反驳梁振英，话你睇下个租金而家上升啊嘛，好多啲人才20几万落到嚟，第一步就梗系租啦，系嘛？咁所以租金上升，个楼市又冇乜点大跌，咁啊证明嗰22万人唔系落嚟混吉咯，攞个居留证走人咯，系嘛？咁但系梁振英咧即时咧系再超级咧系大反驳，吓佢话。如果有一半啊，呢啲所謂嘅專才啊、人才嘅個案，帶屋企人嚟定居，啊，香港嘅教育、醫療啊、住屋點樣樣去對付，到時係咪再算？嗱，呢個咧就，如果有一半呢啲專才帶埋啲細路落嚟定居，嗱，呢個咧就變咗係一個咧好綜合嘅複雜嘅問題啦，係嘛？咁香港嘅教育、醫療、住屋點應付？其實咧，個魔鬼喺細節裏邊。即使呢啲只所謂嘅大陸嘅人才帶住啲細路來定居，個細路咧係一個13歲，一個咧15歲咁啊。佢哋就算香港嘅教育係有譬如話而家嗰啲 Band One 嘅嗰啲名校咧，就已經空置咗大量嘅學額，因為佢哋嘅淤血父母啊，嗰啲家長咧帶咗呢啲小淤血咧係走咗人啊。2019年，你帶住啲小學生、初中生喺大陸落嚟咧，就算有學額咧。都未必咧，嗰啲學校肯收啊，因為咧嗰個英文程度唔配合啦，又或者咧其他嗰啲教育個制度啊入咗嚟啊，你又要咧幫佢補習啊，又要佢或者佢喺大陸啊讀慣嗰啲簡體字咧，係落到嚟你俾正體字啊，嗰啲中國語文同文學課本佢唔識睇咧，咁你教育啊，你要照顧呢啲啊，無論係唔係雙非啊嘅大陸嘅專才嗰啲仔女啊，係嘛？你是不是应该啊比如说那些学校要另行准备一套简体字的汉语啊那个教育啊来到迁就这些专才的仔女呢这些呢又要订返给教育局那里呢去研究。好多魔鬼在细节里面啊是吧，正如我们上一集 这个风云快讯讲啊，澳中关系在回暖之后，中国就不杯葛澳洲的龙虾了。为什么会回暖呢？是因乜事会回暖呢？啊，咁而家咧，孙玉涵局长咧，啊就啊，如果你陷入啊系同梁振英副主席嗰只驳嘴大战咧，我相信咧啊，佢系冇乜着数。 系， 因为有时梁振英，我睇前几年咧，佢嗰个驳嘴大战咧，啊，佢唔系话输得晒嘅。啊，譬如话佢质疑呢个戴耀廷系嘛，佢话你提出呢个所谓嘅公民提名系基本法里边咧系从来冇嘅。公民提名已经是跳跃出这个基本法出面。这个呢，你喜欢定不喜欢都好，你看回整个基本法呢，是制定于1997年之后循步渐进也好，什么都好，提名啊，做特首啊的候选人讲到明都是在一个提名委员会里面。所以你说公民提名交给750万人是他一人一票去整出一个叫特首的候选人，这个是由梁国雄等人那些相当之激进的民主派那里提出的。那呢就阿戴耀廷在那个他那个当时的抗争方案里面坚持这件事，他说没有公民提名就不是真普选。那这件事大难就扯不来了，就一定要呢欲刀动刀动枪呢是要解决的。这个呢你跟他反驳呢啊，佢好多咧係有理據啊，或者有數據喺度。你今次就輪到孫玉涵啦，係嘛？嗱，你覺得阿孫局長反駁成點咧？阿鮑生， 嗱，首先我哋睇一睇孫玉涵嘅回應或者反駁咧個理據係咩啦？咁佢提出咧就因為依十年間由2014到2024咧，20至34歲嘅年齡層人口咧就少咗。这个24万，所以而家填补咗个22万专才同埋佢哋屋企人咧。先至能夠咧將個空置率咧就可以平衡。嗱，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好簡單啫。20同34歲的而且確係青壯嘅人口，但係我試問一句：如果大家喺香港生活過、做過嘢、打過工、儲過錢嘅，你問一下有幾多個20至34歲嘅人咧係可以投入呢個樓市，即係上到樓咧？嗱，如果用一般人啊，我當大學畢業啦，而家個計算就係。21、22歲大學畢業，跟住即係用短短嘅11、12年期間咧，你可以儲到錢上樓。嗱，呢個係差唔多係冇可能，除非你屋企咧係幫你俾首期啊，諸如此類。但係呢個未必係保證噶嘛。所以佢呢個理據咧，佢講出嚟啊，呢個人口係的而且確消失咗。點解？佢當然唔提啊，呢幾年啊，有關 BNO Visa 或者係加拿大啊、澳洲、日本啊其他地方啲人咧移走咗，令到成個年齡層咧。嘅即係減少啦，呢個佢唔講，我都唔怪佢啦。但係我哋要用個常識嘛，唔係淨係講啊20到34歲呢個人口咧係唔見咗，所以我補翻啲年輕嘅大學畢業生入嚟咧就好好啦。但因為香港人咧係根本買唔起樓嘅呢個年紀，嗱以我自己嘅經歷啊，我當年啊成30-40年前大學畢業都叫做見得人啦，嗰時得兩間大學，我啊出嚟 TVB 做嘢都做咗10年。都未能够咧可以买楼，咁你就知道根本系储唔到钱嘅，啊，因为喺咁高生活标准之下，所以佢第一佢呢个提出呢个理据咧，系喺现实上边咧，呢班人唔系入市嘅人嚟嘅，嗱，呢个此其一，其二咧，当然佢提到咧，有关于嗰、那个有10万个受养人咧嚟到香港，咁呢啲人咧就系补充咗。好多咧，即係而家出生率低啊，好多 BNO Visa 都帶曬啲細路仔離開香港啊，所以呢啲人咧就可以填補香港嘅勞動力。咁但係呢個勞動力係咩咧？就係將來嘅，因為呢班人讀緊書，佢話叫育才。咁啊好啦，咁啊你10万名受養人，咁梁振英就以佢自己當年啊處理呢個雙非啊嘅嬰兒嘅經驗，就話俾人聽咧，呢個雙非啊。是要用社會資源，無論教育、醫療去培養。咁呢個首先香港彈丸之地，醫療同埋教育都係有限啦個資源，大家去鄰街政就清楚過我啦。咁如果你多咗10万個受養人嚟到，咁啊將來呢啲人又要讀大學，大學嘅學位咧亦都有限，咁啊要用納税人嘅錢去供養。咁呢班人嘅福利，咁特區政府即係叫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即係話你首先你要利用公共資源去養大呢班人，仲唔止？其实呢10万个受养人最后啊，究竟啊佢会唔会成才咧？呢、这个你系冇办法保证。而且呢班人咧，好多时候都系呢啲专才啊、优才嘅子弟，好多都唔会留翻喺香港噶。 嗱，而家好多優才同專才咧，啲仔女係喺香港讀書， 啊、 但係佢一家咧，佢係住喺大灣區同深圳嘅，咁呢啲係香港係冇著數嘅。 嗯，所以孫玉涵呢個反駁咧，兩大漏洞。第一，你就講啦，佢話咧就啊，嗰啲樓價咧係冇上升，因為咧呢班專才嘅落嚟買咗樓，係嘛？咁因為咧以前啊嗰啲 BNO 咧係走咗，係嘛？咁咧唔該你咧，即係交翻條數出嚟，呢度咧係點樣 justify？啊！啲專才落到嚟買樓，買咗樓佢就唔走啦。嗱，買咗樓啊，咁係咪應該咧係全家咧會喺度係嘛？嗱，呢個咧買樓啊，到底咧啲專才嗱，第一22万人落嚟，第一有幾多人落嚟受到聘用？ 嗯， 啊，佢話而家好多咧都係喺事先要香港有份工俾咗你，你先落到嚟。好啦，嗰份工人工係幾多？同埋佢帶幾多現金落嚟？因為你淨係嗰份工俾4万、5万啊、10万啊。啊！而佢個袋嗰度喺大陸嘅人民幣只係得幾廿萬咧，你落到嚟你一樣買唔到樓，因為首期你俾唔起，所以咧呢條數咧係有高度嘅質疑性。 高才通係唔需要揾到工嘅，陶生。 哦，仲唔需要？ 唔需要㗎。 哦，咁啊仲大鑊。 係啊。 所以先梁振英振振有詞，既然唔需要揾到工，你係咪好多人啲中國人見窿就捐，見罅咧就蝕？啊！點會啊？咁規規矩矩揾到份工，香港大學啊，呢個咧電機工程系有一個教授嘅職位咧係重缺，係請咗啊呢個華南理工學院嘅一個教授對口專業啊，然後話俾10几万一個月你，然後嗰個華南理工學院喺廣東省嗰個教授係抬住300万人民币，係成功轉換為等值嘅港幣落嚟，用嗰300万俾首期。然后带住两个仔，然后接受香港大学呢份教职，10几万，安安定定，分分钟香港大学仲俾房屋津贴。嗱，呢个就叫做引入高才啊嘅全方位无缝咧，系对接啊，呢个叫无缝对口。但系有几个呢啲咁，几多个呢啲咁嘅例子。嗱，我再举个例，而家咧香港乜嘢第一？你咩叫高才先？咩叫优才先？有好多才咧，香港咧而家个才能啊，唔系才华系需要。例如话而家香港嘅护士短缺咧系7000人。嗱，护士第一系女性，第二系咧嗰个人工咧嗰个薪水咧系三两万咧系起薪。嗱，如果我冇计错，啊，第三啊就喺护士咧喺香港嘅嗰个护士嗰个专业训练咧系同大陆咧系有唔同。而家你需要嗱7000个护士。而家個短缺，咁請啊呢個勞工福利局局長交唔交到一條數？係大陸咧，而家係有2000个呢啲護士嘅專才，係透過佢哋嘅香港啊呢啲咧政府醫院所承認嘅護理個資格，走入嚟填補呢啲空缺咧。嗱，如果佢啊，就算有班護士走入嚟啊，係去即刻殺入呢個政府醫院啊，去填補啲空缺，呢啲護士一嚟到香港。是不是有足够的钱给首期买到楼呢？定是租屋呢？定是做政府住政府医院的 quarters 呢？这个你不要理这些护士在这里护理的时候啊，那些手脚啊，或者个态度啊，或者开药啊等等呢，是不是中港两个制度呢？记住是一国两制的。中国两港两个制度呢是衔接的。这个里面很多细节的。医疗物品啊、药啊、药剂师啊，呢啲有冇空缺咧？开药嘅时候咪用大陆嘅药咧？嗱，呢啲咧系仲未曾拗啊，系咪？ 嗱，我补充少少先。嗱，最新嘅高才通咧，冇呢类嘅行业嘅要求， 哦、 即系唔使你话医生、护士、律师、教授，唔系呢啲嘅。高才通只不过你系佢个 list 里边嘅大学里边嘅毕业嘅学生， 大学毕业 就已经可以攞高才通。嚟到亦都唔需要即刻限你時間揾到工作，只要你2年后你續簽嘅時候能夠提供呢個工作證明，你就可以獲得續簽。即係話咧，你2年里面咧可以蹦測測，可以唔喺香港住，可以唔揾工，可以臨急抱佛腳去到臨續簽之時咧揾間 agent 幫你度掂佢。我冇話造假嚇，即係話咧令到你咧顯得你係有份工作嘅，顯得你係咧。啊，有一定的收入嘅，咁你咪又續簽2年咯。跟住你份工冇咗，冇人理你噶。啊，跟住你唔翻工，亦都冇人理你噶。 嗱，呢度你2年續簽要唔要提交住址證明？嗱，呢個就針對梁振英嘅質疑。 冇。 呢2年續簽，你要唔要提交你呢2年喺香港租住個地址 同埋香港买咗楼，买 我可以答你，陶生唔需要，因为咧、哦，你揾工期间你可以唔喺香港住，你可以住深圳、哦 okay、住大湾区，你得闲落嚟揾工都得噶。咁即系话呢个高才通咧，系直情唔系 working visa 啦，唔系工作签证啦，亦都唔系学业嘅签证啦，直情系一个我叫做冇掩鸡笼嘅签证。总之批咗俾你，你中意嚟就嚟，中意走就走。总之两年之后。如果你想續嘅，你就要有工作證明。但係呢個工作證明，我哋之前都報導過啦。你揾嗰啲 agent 代理公司，佢幫你諗掂佢噶嘛？有錢使得鬼推磨，全部用錢搞掂得噶啦。 係啊，大陸小紅書將會有呢啲提供嘅服務，所以佢越問越出事。既然兩年你話高才，OK， 咪你繼續可以翻去呢個大灣區。如果你話我落咗嚟，但系咧，我有个老婆落咗嚟，但系咧，我喺大湾区仲有个二奶吓，我每个周末我呃老婆，我然后话翻去大湾区，我嗰个写字楼啊吓，嗰、那个分嗰、那个叫分办公室咧，去咧做嘢，其实同嗰度嘅女助理咧系继续鬼混，呢啲系你嘅家事， 嗯 啊，但系咧，即系特区政府劳工福利局应该问啲一两年，第一有冇租楼？第二 唔使 买屋，你话嘛？你话买咗屋噶嘛？孙玉涵话系填补咗走咗佬嘅嗰30几万人嗰啲淤血，佢哋买咗楼，于是佢哋嚟 fill up， 佢哋嚟买楼啊！咁好简单啫，两年之后你续签，唔该你提供买楼嘅证明。 喂，如果买楼就系投资移民啦，一个投资嘅高才通啦，佢冇投资两个字噶，你系唔需要 commit。呢、這個資金喺香港嘅，所以我話俾你聽，呢、這個就係白頭片嚟嘅。 唔係，而家唔係話已經叫你買樓投資，係你高才通落到嚟，你要安頓全家生活，你非要首先解決居住問題。 冇啊，冇寫明一定要我喺香港居住喎，陶生。我諗我反高才啊，你裏邊嗰個計劃裏邊冇話一定要定居香港，同埋要每年不少於呢、okay. 個180日。在香港喎、 哦，而家梁振英就是逼問你呢一句啊嘛。第一，我、原來你冇啊監佢哋咧，係強制要住喺呢度。 冇 啊，一年180日，係咪？ 冇啊。 租屋證明唔使交， 唔使。 啊，住買樓又唔使交，唔使。Okay? 然後你話兩年後要有份工，有份工個證明可以揾 agent 搞掂，可以揾佢啲親戚啲大陸人喺香港已經開咗註冊間空殼公司，喺會計師行 揾啲間 空殼公司。然后话你帮下手，你当咧系雇佣咗我，系咪？ 嗱，我仲有条桥， 咁得唔得先？ 嗱，唔使揾 agent 都得嘅，陶生，我识人咧有条桥嘅，因为大部分呢啲高才咧，佢最后搞唔掂，如果连 agent 嘅钱都唔想使咧，就去啲保险公司里边挂单，即系话咧做保险 sales 啊，因为好多保险公司咧好中意咧吸纳呢啲大陆嘅呢啲咁嘅雇员啦，或者系叫做经纪啦，因为佢哋有咧大陆嘅人脉。 好啦。 咁呢方面咧，其實好多保險公司都做緊嘅。咁啊，唔緊要。但系我哋要講，就算佢咁樣掛單，佢做保險 sales， 對於香港經濟有冇作用先？因為大家都知道咧，佢哋做大陸啲單咧，唔係單單係保險或者投資，其實佢哋叫資產配置，係人都聽得明。呢啲係叫做將啲錢走啊，即係將佢咧 匯出嚟 啊，利用各種方法，或者唔想俾。遺產税啊，唔想咧呢個咧啲錢留喺大陸啊，就用呢個方法供一張保險單，呢張保險單用美元結算啊，強調啊， 唔緊要， 跟住五年之後咧就攞埋啲利息，跟住就香港咧就提翻張支票出嚟，咁呢張支票就係第一用美元結算，第二係乾乾淨淨嘅錢喺保險公司裏邊咧開出嚟嘅，無論係 AIA 宏理定係啊邊間係咪？咁呢個咧就係我唔見得呢、這個呢種咁嘅工作同經濟，對於普羅嘅市民，無論係兩餸飯又好，或者係樓市車市又好，有咩建樹啊？因為成個過程就係幫中國大陸嘅有錢人、okay. 或者民企啦，或者某啲嘅有啲資產嘅人走錢啫嘛， 得唔得冇問題、啊？ 咁成個高才通究竟對香港嚟講有咩價值呢？ 你五鬼運財又好，老鼠偷油又好，走資又好，走私又好，呢、這個就第三樣證明啦。 嗯， 你兩年之後你續期，唔該你提交第三樣，就係香港嘅報税單，係嘛？嗱呢個咧 BNO 都係啊，5+1，你移民去加拿大都係啲，佢要限制你一定要喺嗰度居留，揾啲嘢做咧，就係要你報税啊嘛。啊，你唔使租屋，唔使買樓，我當你呢度有掛有人掛單，你咧以前咧。 有个呢啲亲戚啊落到嚟咧，已经喺天比高度买到豪宅，嗰度咧七八间房，佢俾你喺嗰度住唔收钱，唔紧要。咁你呢两年你喺香港有啲咩收入，交咗几多税？你交呢三样就得啦。第一，一系咧就住买楼嘅证明；第二，一系租楼嘅就租单。嗱呢啲咧仲要验尸咁严啊，唔好假做啊！唔好喺大陸嗰處咧，係啤出嚟同埋淘寶印出嚟啊！呢個咧一定要揾翻個業主填土廳嗰處咧，係去核實啊！第三就喺香港有冇咧係交税登記？ 嗱，梗係唔使啦，我都講過，依兩年咧原則上你係可以不斷揾唔到工噶。嗱，如果係英國最新改革嗰個 working visa 咧，都要要求你嗰份工啊，一年有30,000+咧，你先至符合嗰、那個working visa 嘅資格或者續簽，否則嘅話咧，唔該你拜拜。咁但係高才通嚟到香港咧，好多人啊調轉啊，係信啊，唉，你香港都冇適合我嘅工作，我都揾唔到工做啊，揾到工都冇用啊！你哋啲樓咁貴，我又買唔起啊，質素又差又細， 咁咪走人咯， 仲要投訴你啊，係嘛？ 投訴、啊。 咁所以於是咁佢咪攞完嗰個高才通，佢咪住翻深圳住咯，繼續過大灣區生活啫嘛，係嘛？ 咁所以啊嗱，而家第二個漏洞啦。就是呢个叫受养人啊， 系啊， 梁振英讲啊，我22万人落嚟，如果咧有100,000个受养人系点啦？呢个受养人三个字可圈可点，系养受养人。如果细路仔咧受养啊，系嗰个对象应该系父母，系父母带住好多钱落嚟，系咧交吓执咗粒嗰间根德幼稚园10,000蚊一个月个学费， 嗯， 系帮细路仔买名牌书包。帮细路仔买埋咧手提电话同埋咧呢个呢个 laptop 吓，仲有帮细路仔咧效法啊，啊呢个圣保罗男女呢啲咧女精英系去做 project 啊，做 AI 嗰个创意嘅 project， 仲要咧个受养人咧嗰个责任方即系父母咧，仲要带多10,000+咧，系俾个细路仔咧即系受养嗰方咧学钢琴。学单簧管，学芭蕾舞，因为咧你系优才嚟噶嘛，你优才落到嚟，你冇理由任由呢啲仔女啊，第日读 band 三嘅学校噶嘛，一定系望住圣保罗男女，男女拔萃马里诺噶嘛，喂，受养呢笔都唔少噶噃，受养嗰度咧，你嗰个父母可以养得起个仔女咧，吓、啊、就等于梁振英严正指出。你唔系啊，将嗰个医疗教育嗰个负担转嫁去香港特区嘅纳税人嗰度咧，嗰度啊系有另外嗰个收入啊，父母啊，你落到嚟做生意好，搵嘢做又好，你要计埋嗰度。所以样样嘢就一个钱字咯。嗱，除非你话唔紧要，中国而家个家庭伦理有佢嘅特色嘅，系嘛？唔需要嗰个老豆老母唔需要喺香港嘅，系嘛？你净系单扑搵啲细路仔落嚟受养都得。除非那个叫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171个私生子，嗱呢171个私生子，少林寺方丈有200多亿美金，呢两条数一对，就咧呢个和尚如果佢走佬之前，将171个私生子里边咧吓嘅大约一半吓，呢个大约系80个私生子咧就拱落嚟香港 ，OK， 嗯， 拱落嚟香港咧，将呢私生子。啊、就在小红书那里征求、啊、香港的叫收养家庭。这些收养家庭呢最少呢就要住港岛罗便臣道地利根德角，是有房有足够的豪宅空间，同埋呢是有几个费用。然后收养你释永信怼个私生子入来，然后每个月就给10万元。10万元我计我假设啊。啊、就咧俾个香港嗰个叫收养家庭，收养家庭嗰10万元里边咧就负责帮呢个细路仔，譬如话搵学校，帮照料佢翻放学，供三餐，同埋咧供间房俾佢住，同埋个费用凑埋佢，同埋每个月向释永信帮方丈咧 break down 嗰条数，下个月开始搵佢学钢琴，啊搵佢读国际学校，上海沪江一个月个学费几多？咁然后咧，嗰受养嗰个家庭咧，就每个月就诶嗰个利润啊，系3万啊、4万。咁呢个咧就类似英国寄宿学校嗰啲叫监护人家庭，嗱、都得噶， 唔系 啊，因为你带钱落嚟啊，嗱你个每个私生子，嗱你劳工福利局可以咧 是即刻接方丈那里171个先生子无限欢迎。你有200亿的美金在出面，我不理你怎样，有户口在香港什么呢，你以后呢就这个叫受养人，最低金额200,000，就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帮你找家庭。这个家庭呢是还要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气氛，可以帮你教私生子，屋企有猫有狗，是不是即是有这个呢亲和力，是不是同埋佢中产收养你私生子嗰两个一定要呢其中一个专业人士，父亲一定要是医生或者律师，阿妈亦都受过良好教育。嗱呢啲又系不数啊，每个人200,000100,000又好，淨係阿方丈呢就弹啊80个落嚟嗰度都系一笔钱啦，咁咪益到香港囉。何况喺大陆有私生子嗰啲嘅成千上万，有一个叫私生子寄养啊经济。是吧，大把啦， 其实而家 哇哈哈嗰度都三个啦。 陶生其实不是今时今日的事啦。即是所谓其实食在香港，即是不是说食嘢，是将香港的资源呢在度香港享用。但是实质上呢他们的生活居住呢就是在深圳或者大湾区。这些其实已经是这十年八载发生的事。那梁振英用回他当年呢做特首的时候，他面对双飞鹰的问题也都是一模一样。他说呢當時大部分的雙飛鷹攞了香港身份證之後，連育才都不是，他們連在香港都不住，他就回到大陸住。不要理個原因先，跟住他們又擁有香港身份證，跟住居港七年之後就可以攞特區護照，就嚴嚴做個香港人，跟住就可以通過申請公屋，享用這個免費醫療，享受這個免費教育，跟住一連串，跟住由細到大就話即係喺香港裏邊就啊，我唔識用個字眼啦，即係叫做咧，就任食任住啦，可以。咁但係咧，亦都冇限制佢哋咧喺香港一定要工作，或者係一定要咧讀大學啊，或者點樣。咁成個問題就係而家一模一樣，呢啲受養人咧，佢哋一模一樣就係通過呢個高才嚟到之後，只要佢讀書留喺香港，好快就會攞到香港身份證，跟住就可以呢個特區護照。但係佢哋亦都唔需要規定佢哋喺香港置業或者工作噶嘛。咁而家個問題就係，其實香港你都見到好多公共屋邨，我都無謂講邊條村啦。如果有聽眾即係身有感同感啊，講出嚟，隔離左右全部都係普通話人噶啦，唔緊要，我哋唔係歧視，亦都啊依個佢上得樓一定係香港人嚟嘅，不過係新香港人。而且但凡去到周末或者長假，呢啲人全部係唔見曬噶啦。點解咧？因為我聽翻嚟咧，有啲就翻北京，有啲就翻去廣西，有啲去桂林啊、湖南啊大把，江西亦都有。佢哋全部喺嗰度咧，有啲有屋嘅，有啲有田有地嘅，啊，全個屋企去翻曬去嘅。不過佢只不過咧，仲有啊，依輪可能收斂啲喺個停車場上邊咧，有 BMW 或者 Benz 嘅佢哋。 係咯，當然啦。 呢啲公共屋邨里边已经系见怪不怪啦，不过前一排 嘅 风声紧。 咁点解佢住公共屋 邨咧？系啊，咁因为佢哋其实已经喺十年八载之前啦，全部系通过呢啲咁嘅方法嚟到香港之后，跟住一条龙噶啦。其实呢个游戏系人都识玩噶啦，而家包括香港人都玩埋一齐。就算大学生，我俾你呢啲咁嘅受养人读完大学有乜用啫？佢哋依然系排队公共屋邨同你哋争噶啫嘛。其实成个而家香港系另类嘅内卷啊！就知道大家攞食阿爺食阿公嘅最好，係嘛？攞到公共屋邨嘅就係贏家。咁啊，跟住落去嘅個遊戲點樣玩？咁呢啲角色其色啦。 所以啊，你啲特區政府勞工福利局，你醒目嘅，你見到大陸拉咗個釋永信171個私生子，仲有哇哈哈嗰個叫中福利，係另外佢個哎呀阿媽，即係佢個老豆嗰個助理包養嗰度咧，有三個私生子。你都知道整個大陸有一個咧叫好龐大嘅叫私生子寄養經濟。當阿釋永信拉咗入去雙規，拉咗去秦城嘅時候，嗰170幾個私生子點樣樣打法？佢啲老母係點？佢啲老母咧，私生子嗰啲都唔係傻噶，唔係善男信女噶嘛。一早已經拉住個大和尚咧，喂，唔該你俾定米飯錢。分配定啊！呢个叫私生子寄养遗产吓，你入咗去唔通叫啊吓嗰个情妇帮你咩啊？佢点咩啊？吓，所以咧你大陆咧嗰啲咁嘅北京嗰啲咪香港经贸代办处嗰啲咁嘅政务官，系咪坐喺度食闲饭啊？ 你应该在全国各二三线城市找一个叫庞大的私生子寄养人口。穷鬼就不会有私生子啦，就落咗佢啦，是不是一早打针借咗佢啦，就梗係个好似娃娃哈老板同埋释永信呢个阶级，或者呢啲呢起码是吧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呢啲先有私生子啦，唔使俾钱养㗎。好啊，就每个私生子你咪落嚟叫受养经济，你咪带钱落嚟囉。每个十万又好二十万又好，因货就价。十万嘅我分配你落去苏屋村长沙湾深水埗，俾嗰度嘅贫穷啲基层嘅父母寄养，一样系磨练噶，系嘛？一样要你一出去咧打下工啊，然后咧啊翻到嚟唔听话，个老豆老母刮两巴咁。嗱，如果话五十万同埋一百万嘅寄养成本，咁咧咪寄上养上去上山顶种植道咯，呢个罗便神道同埋坚道咯，系咪分三级噶？唔紧要嘅。咁嗰度啊，你寄养嗰个私生子啊，嗰个受养啊，嗰个嗰个优惠啊，同埋嗰个物质嘅条件，咪享受咯，系咪出入啊劳斯莱斯汽车咯？嗱，唔紧要，你 work out 一个 plan， 你嗰啲私生子嚟，记住带钱落嚟，或者你个老豆已经喺 HSBC 恒生中银以一个户口里边有20亿美金摆喺度， 你讲嗰啲同生。 总之见钱就眼开， 去咗美国，去咗澳洲，去咗新加坡，去咗日本啦。我做咩嚟你香港啫？我代入啊。 咁呢个就问题啦。你而家喺度吹嘘，话而家好多资金啊，拣香港翻翻嚟啊嘛。IPO 又拣翻嚟香港啊嘛。你讲得啱啊，系嘛？嗱，嗰啲 如果有上亿身家嘅，或者好似话百亿、十亿嘅呢啲，我点解要拣香港啊？ 系啊。你将嗰个育才啊，嗰个义务唔好由香港纳税人嘅福利去俾，你特区政府冇任何义务帮呢啲双非英系用公帑育才，你将个育才嘅责任交翻俾释永信喺嗰个遗嘱嗰度写得清清楚楚，交翻俾娃哈哈个老板啊，双非英带钱落嚟系揾寄养家庭，嗰、那个受养系冤有头债有主。是翻个大陆嘅高才专才嘅父母。 我睇过一个纪录片咧，陶生，就算系呢啲类似嘅优才好、高才好，真系高学历嘅，亦都咧有一份香港咧体面嘅工作，可能做媒体，都搵成咧两三万一个月嘅，啱毕业啊，咁啊唔系差。佢住咩咧？佢都系住劏房，住劏房系5000蚊左右。咁点解咧？因为第一，佢觉得香港其他嘅即系一个完整嘅住宅太贵。另外，根本佢唔想喺香港使錢，佢覺得喺香港咧使一蚊咧都係貴嘅，佢想儲起啲錢咧啊翻去老家或者 咁就唔得啦， 佢嘅鄉下叫做買翻層樓，又或者佢根本唔當香港係永久嘅居住地方， 咁唔好嚟咯， 喺度揾錢嘅地方，跟住揾完錢佢可能翻去佢自己嘅大陸嘅地方咧先去置業。當然而家大陸嘅樓市都唔好啦，咁呢個另話。咁或者佢再進一步希望香港作為一個跳板。累积咗一定嘅工作经验啦，再去其他欧美国家深造好啦，继续揾机会啦。 呢啲你嘅事啦。 所以我解释一样嘢，就算唔好讲嗰啲系唔系高才，或者系只不过系借艇过河嗰啲，真真正正有学历有工作嘅，佢都唔会香港置业使钱，佢都唔会租一啲咧即系贵价啲嘅地方，或者系买楼，佢都希望咧。在香港咧，盡慳過住啲叫劏房户嘅生活，呢啲係真正嘅高才，紀錄片裏面有嘅啊。咁啊，所以咧，其實而家成個孫玉涵咧，叫做畫大餅啊。咩叫畫大餅？ 畫大餅，佢仲加一句，呢個係第三大漏洞。佢真係反駁梁振英嚇，佢話叫優才唔等於話而家佢就係高才優才，可以包含育才，即係話咧反駁翻梁振英，佢帶呢啲咧叫受養人，啲細路仔5歲7歲。你唔好咧喺度斤斤計較，話特區政府用社會福利去養佢，將來佢可能成為咧係香港嘅人才，即係話呢啲大陸啊嗰啲仔女入嚟，你點知有咩 guarantee 係啊，十年後你點保證啊？ 啊，嗰叫梁天琦夠係大陸落嚟啦，係嘛？你特區政府如果細細個供佢啊，小學啊、中學啊呢啲咧公帑啊，係整咗個出嚟，佢話要呢個要反佔中啊，話要港獨啊。你那個育才啊，嗰、那個喺武漢父母落到嚟育咗個梁天琦出嚟嗰陣時，你係咪捉蟲？你係咪回翻水俾個庫房？羅冠聰係咪喺深圳出世？嚇、啊！你育咗個羅冠聰同埋梁天琦啊，係咪雙槍將出嚟？你特區政府 要唔要负责？育咩财啊？育财系讲 future tense， 系未来式。而家梁振英讲嘅嗰个系现在式 present tense， 或者叫 present perfect tense。你已经系专才，你已经系李连杰，你已经系咧呢个马云，系 well proved 或者叫 well achieved 啊嘅啊公认嘅，即系带住啲钱落嚟，已经咧考到大学毕业。你自己讲噶嘛，要大学毕业先落到嚟啊嘛，唔系叫佢落咗嚟之后，你培养佢将来大学毕业啊嘛，系嘛？啊，喂，冇 guarantee 噶嘛， 系啊， 落到嚟啊，十个里边啊，吓都未必系有一个俾你育下育下育到专才啊嘛。 喂，咁样啦，孙玉涵，如果你咁样，既然你话诶， 原来系第二样嘢嚟， 十年后可以成才嘅，咁你不如接纳嗰啲叙利亚、阿富汗啊， 北非嘅难民， 喂，嗰啲好多专才噶，你唔好睇小佢哋，而家赤脚冇唔识字喎，佢哋将来可能系 I T 工程师啊。啊，栋笃笑艺人啊，医生啊，律师嘅、啊，点解你唔去接纳嗰啲啊坐橡皮艇跨越英伦海峡嗰啲咧？你唔好搞英国，不如你叫佢撑过嚟香港啦，或者你派架国泰专机去接佢哋嚟到香港，育佢哋好唔好啊？ 慢慢育啊，可能里边育到个 Steve Jobs 100万人里边 嗰个叙利亚难民嚟噶嘛，佢阿爸。 但亦都可能育出一班南亚裔咧，系跟咗上海仔，系咪？都系英才嚟嘅， 系啊， 好嘢。呢、這个我唔可以，我哋唔可以有歧视，系咪？ 系啊， 嗱咩叫育才啊？喂，专才、优才、高才，讲到明，你已经有咁嘅学历，有咁嘅实力，同埋咧已经有咁嘅财力，先落到嚟，我先揾嚟演，系唔系话啊？将来我带埋个仔，或者啊你特区政府你培育我，我将来会变人才，你写本血书 guarantee 啊？你将来一定系呢个英才啊？二十年后啊，三十年后啊，所以撒浪嘅呢啲嘢。系嘛？唔好喺度咧扭曲观念，正正经经回答梁振英提出嘅问题。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同埋如果未订阅嘅，欢迎订阅。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十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陶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话、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圍以前衰過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灣啊、泰國啊、吉隆坡、馬來西亞，全部都係天堂啊！同埋要承認黑白之間係有好多豐富嘅色彩。呢、這個世界冇話一個絕對好同埋壞，尤其喺政治世界裏面，你以對一個人嘅喜惡，佢係咪玩女人，佢係咪有官司，係你一定咧係會咧係令到你。失去了一个真是科学和客观的一个看法。我有时喜欢挑逗，我歧视蠢人。我不是歧视基层的人。基层的人就算一个清洁阿婶，他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流量天公地道啊。你出份信报出份明报的时候查两容写四点影红主的明报是不是博流量啊， 是啊，你不是 博销量啊， 阿查生博流量。 那你现在说他没有合大宗师。我博流量有咩问题啊？系嘛？佢博流量啊，得你博流量啊，唔得。